无痛。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68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强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新一轮北京市惠民文化消费电子券近日启动发放，关注北京文汇卡官方服务号就可以享受政府发放的惠民补贴福利。今年市文资办持续申请财政资金5000万元用于文汇券发放，设6种面值，通用券可以在合作单位实体店使用，专用券可以在用券详情当中对应的合作单位实体店或合作电商平台使用。昨晚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举行，奖项逐一揭晓。瑞士蒙古合拍片《再别天堂》摘得最佳影片，这部导演巴特·巴亚尔·卓格萨姆的处女作细腻展现了一对游牧民族夫妻在迎接第一个孩子降临时发生的故事。美国演员泰伊·谢里丹凭借《星期五的孩子》获得最佳男演员，加拿大女演员伊莎贝拉·布莱斯凭借《塔杜萨克女孩》获得最佳女演员，中国影片《阿拉江色》获得评委会大奖。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自启动以来，吸引到大量专业词曲创作者的积极参与，已经83岁高龄的著名词作家李幼荣也不落人后，近日投递了他的2首新作《新时代的新北京》和《在北京雁栖湖的晚上》。对于歌曲能否入选，李幼荣表示这并不是参与此次征集活动的重点，他表示只是想把自己内心中对祖国对北京的真实情感表达出来，不会在意最终的结果。中国邮政昨天发行清正廉洁一特种邮票，邮票1套4枚，发行的邮票图案名称分别为不贪为宝、杨旭悬鱼、两袖清风和立榜巨礼，全套面值为4.8元。据了解，这套特种邮票选取了我国从春秋时期到清代的4个广为流传的居官正直、廉洁自律的故事。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决定从7月5号起下调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0.5%。今天是第8个世界白癜风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群受到白癜风疾病的困扰，且呈低龄化发展趋势。据统计，我国有超过2600万的白癜风患者，其中 60% 以上患者在20岁以前发病，儿童青少年成为了目前白癜风的高发人群。专家表示，近年因高考压力导致青少年患白癜风几率大幅提升，青少年得白癜风除了受遗传因素、外伤以及作息不规律引起的内分泌问题影响之外，精神性因素已经成为了白癜风的主要诱因。青少年正值中高考的紧张阶段，学习压力大，半数的病例发病及发展与精神创伤、过度劳累、焦虑过度有关。在这里提醒广大家长，应主动关注孩子的身心状态，及时就医。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专家表示，夏季是白癜风的高发期，也是白癜风的最佳治疗时期，一旦出现症状，最好及时就医，做好针对性预防和治疗。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 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四环南段堪丹桥到南沙窝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莲石东路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乐享生活又来到了周一的固定单元了。周一是我们的书房板块，我们要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带领大家在书房这个空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哎呀，今天来的这两位也是被我们这个北京的交通，哎，而且今天是中考的日子， 是 我这就不考试好多年啊，这不出地铁我都不知道。哎呀，所以这个现在可能有很多的家长啊都是在学校外面，因为我们这个原理，我们台附近原理就有一所中学嘛。我刚才走过来的时候，我说哇，这阵仗啊，哇，这门口的家长永远比考生要多。家长朋友们辛苦了，这两天北京又持续的高温，那还有更辛苦的呢，是即将要和已经开始放暑假的孩子们。刚才在开始的时候跟我们的一位嘉宾已经交流过了，接下来我们要跟我们两位嘉宾哎一起来聊一聊的，就是哎呀，暑假到了，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过一个很有质量的，但是呢又感觉不是天天都在学习的这样一个假期。欢迎一下两位嘉宾，都是来自于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一位是创始人张丹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来自于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李爱琳老师，欢迎李老师。 好，大家好。 嗯，刚才我跟李老师闲聊的时候还说呢，我说现在还有那种像我们读书时候一本一本一本的作业吗？现在还有吗？暑假 好像还有，因为我也离开学校有5年了，所以具体的情况不是特别的了解。 嗯， 好像还有。 现在还是放假之前，老师会给你带来好多本那种作业。 不，好多本是一本。应该是一本， 这个， 语数在一本上边。其实放假学校留的书面的作业，应该不是很多。但是还会留一些，比如每天要进行1个小时的体育锻炼呀，然后要有几次外出的游玩活动啊，还要参加社区的一些组织的一些集体的活动啊，然后社区还要给写一个反馈表啊，等等，就这样的作业都是有。 哦，这听起来量也不少啊。 学校放假的时候会发一张通知单。在通知单上边会有这个假期从哪天到哪天，一共放假多少天，哪一天返校， 然后放假的时候都会有哪些作业，家长要注意做到哪些，怎么跟学校配合等等，都会有一张纸的要求，通知加要求。 孩子们以为说我离开学校了，疯玩的时间开始了，其实并没有啊。而且说起来呢，家长也这个假期也不是很轻松的，要督促他完成这么多项的内容，不是在家就可以完成的。 对，这个对于就是我们说的全职妈妈可能还要稍微的好一些。全职妈妈里边是那些有经验的，有对孩子有要求的妈妈，可能会把假期给孩子安排的各种的作息时间会比较合适，然后孩子在这个假期可能会有一定的进步，有一定的收获。苦就苦在那些双职工家庭，这样的家庭可能最怕的就是假期，因为暑假比较漫长，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其实从下周的四五六基本上都考完试之后，假期虽然是从7月13日开始，但是其实到7月6日考完试，孩子就基本上进入到这个在家的状态了啊。如果是双职工的家庭的话呢，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其实是最焦虑的两个月。孩子放在哪儿？ 对， 怎么管理？ 谁来督促他？ 很头疼。 是的。 谁来督促他做刚才我们说的那张纸上面那么多项的作业？ 对。 好了，今天我们要请两位老师，张丹老师和李爱琳老师，把这个头疼的问题给我们各位家长解决一下。还有呢，我现在在回想我小的时候，当然了，可以寄存在姥姥姥爷或者是爷爷奶奶家里，但是也是疯玩的状态，因为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其实会更娇惯你嘛，不太会管，看电视这个干嘛，一定是到了这歌里唱的，一定是要到了开学才知道家作业只做了一点点，那个一定要考试才知道，到了考试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啊。今天呢，如果你也有这个关于孩子要到假期了怎么办，这么漫长的假期应该怎么去陪伴，有质量的陪伴，同时也让他们度过一个有质量的假期啊，可以向我们的上文金泰的两位老师来提问，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找到我们。好，心里话说，女儿放在兰州了，每天是通过这个远程跟她沟通，这个就是我说的啊，就放假了以后就得 姥姥姥爷爷爷奶奶。 其实这个远程沟通的事儿啊，我觉得家长应该心里也打鼓，能不能实现，能不能很好的沟通和监督这样一个作用。我们说说这种异地的问题吧，先一开始。 现在北京越来越多这种，就是原来北京在之前可能20年以前大部分都是北京当地的户籍，所以呢孩子不会在假期的时候，而且到受当时经济发展条件有限，所以不太会让孩子假期的时候比如说有夏令营啊，或者是去到很远的就是外婆家呀，或者是爷爷奶奶家。但是现在我发现就是随着北京变成一个就是各地融合的一个城市，是就是一个多元化的城市，所以呢就是假期孩子们确实，我了解到很多爷爷奶奶非常期盼孩子在假期的时候有家庭 陪两个月， 对，家庭团聚的这种情况，所以很多的妈妈都会父母会让假期安排孩子去回去陪伴爷爷奶奶，那么跟爷爷奶奶团聚，那确实这种也是一个家庭的需要，所以在这种时候我们更应该去规划好孩子在这个时间段应该怎么样去培养孩子在这个阶段，因为爷爷奶奶相比父母来说他更隔代，他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行为就更加的可能和现在的教育发展的情况相脱节了，所以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其实现在的暑期生活已经变得特别特别的丰富多彩了，很多很多的社会机构已经举办各种各样的暑期的营地啊、集训啊等等等等，那么再加上这种陪伴爷爷奶奶的需求，所以其实北京的孩子 子我们了解到的整个暑期在家里面待着的时间都不长，很多孩子在暑期的档期都是排得很满很满的， 嗯， 出国旅游，陪伴爷爷奶奶，再去上各种各样的营地，就是非常缤纷多彩的一个暑期生活。这个也是我们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呈现的一个，就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吧。 嗯， 其实最不好的就是我们小时候的那种孩子陪伴着电视，在电视前一坐坐一天，要么就疯玩。 我就是这样，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就 是 疯玩。 对，属于就是稍微大一点了，就是可以自己独立在家了，就是家长把你所谓的反锁在家的那个年代啊，真的还要计算好这个电视散热的时间，是不是？散热半个小时，好，那就爸爸妈妈大概就是什么时候回来？好，这个延续到这个就是女儿不在身边的这样一个状况，不管他是出去参加营地了，还是我们给搁在异地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家里了，那也存在这个因为不在父母身边，那父母要怎么这个时候还需要跟他持续的互动监督，这个时候的监督的办法呀，或者是这个时间段上面的选择，我每天我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时间我跟他这样视频一下，通过别的方式监督他一下比较好，两位老师有没有这样的建议？ 这个因为能够给孩子长时间的送到这个老人家里去并且不能陪伴的，那肯定爸爸妈妈是要上班的，所以呢这个沟通的时间呢最好还是定在晚上比较好，正好晚上呢也能够让孩子把自己一天的这个情况跟家长做一个汇报。我觉得就是像这种的异地的孩子要在两个月时间内就是远离父母啊，我觉得父母在这个时候就不要给孩子提过多过岁的要求。 啊，这个过多过岁我们怎么去理解的？ 就是比如说家长就会说在这些天你每天要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因为你这么多的要求其实孩子是不可能实现的，与其我们说了之后孩子做不到，不如我们把要求降低。其实我觉得假期其他的事情你怎么安排，我们就说不说要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哈，或者有什么建议，但是我就建议孩子在假期有两件事情家长一定要坚持天天让孩子做，一个是锻炼，一个是阅读。因为就是现在就是包括中考他都有一个40分的一个体育的一个成绩嘛，啊，你想想你得做多少题才能比别人多得那一分啊，在体育上边如果无缘无故的丢了两三分，因为这个没不值当，而且锻炼身体百利而无一害啊，所以我觉得一个是给孩子规划在每一个假期让孩子比如说这个假期我们学会游泳，那个假期再一个假期我们学会打羽毛球，就是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每一个假期让孩子至少对一项体育运动在这方面他能够不说肯定精通不了啊，但是最起码别人说咱们一起去打羽毛球吧，好，我能跟人打几下，说咱们一起去滑冰吧，好，我能跟大家一起滑，这个我觉得对孩子未来的这个融合交友这个方面也是有好处的。还有一个就是阅读。现在语文考试啊越来越难了，昨天我们还一起看了一下这个东城的小学语文的各单元的这个题。一看那个题啊我就发现这个真是跟我五年前辞职的时候的那个题提升了，我觉得得有两个台阶的难度。 现在五年级的阅读题就这么难了？ 真的很难。 这才写作文几年？ 五六年级真的，你看那个作文题目啊，习作的题目，昨天我们看到一个啊，一幅图，这一幅图呢是在地上有一个六字，六字的两边分别站着两个小朋友，一个小朋友说这是六，一个小朋友说这是九，就根据这幅图请你写一篇文章。 非常抽象的， 多么抽象！孩子首先得找一个具体的事例，他首先得明白这在说什么呢？ 对、 这幅图在说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是不一样的。这对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来讲，这真的不简单。 而且你的立意到底要立在哪个点上？ 而且小学写作文不能完全写议论文。 小学到了六年级才学一几篇，有一个单元是议论文单元，但是小学的作文重点考试的时候还是在这个写人记事上边，等于孩子既要看清这幅图它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同时还要以一个很具体的事例来解释这个观点。我们想一想，现在我们听众朋友成人们想一想，让你迅速的想出一个事例来证明这个站在不同的观点看待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是不是有难度？ 这太难了。我就刚才说这个利益点啊，就是很多的人，你就跟这题一样，很多人看到这幅图他本身就会想到不同的利益，对吧？我们有的可能是不同的出发点，看待事物的出发点，有的是我们到底要是不是试图说服对方，因为你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呀，我没有必要要说服你。你看这就分支出了很多，这仅仅是小学阶段的。 对呀、啊。而这些其实我老觉得啊，一个孩子语文好不好真的跟语文老师的讲课关系不是特别特别的大，它不像理科。如果你遇到一个数学思维特别缜密而且数学思路特别清晰的数学老师，那么对你的数学影响是很大的。语文老师你再站在前边，你思路再清晰，你讲的再天花乱坠，可是他在自己做题的时候，需要他写作文的时候，你只能告诉他骨架，而里边的血肉需要他自己去填。如果一个孩子没有阅读，他只会写作技巧的话，他也不会得高分。因此阅读对孩子特别的重要。 所以李老师对于这样可能要把孩子放在另外一个地方让他度过这个暑假的这样一些家长朋友们的建议基本上是两点。第一就是要求不能太碎啊，我们这个假期是不是完成一到两个任务就可以了，非常有目的性的。好，那这个任务从何而来呢？这个任务就从我们的第二点来了，要锻炼身体，多多阅读。哎，我们就从这两个方向去给他们提比较细致的，不是很零碎的一两个具象的目标让他们完成就好了。反正听完那作文题，我觉得家长们应该很揪心吧，这怎么写，怨不得我孩子只能考80分，我也只能考80。这对于孩子们的要求真的是太高了啊。带着小熊今天来给我们写诗了，说暑假作业要做完，适度娱乐要休闲，旅游开阔多眼界，兴趣培养爱好繁啊，后面还有四句呢，今天的诗怎么这么长呢？这个剩下的四句我们留着下半时段再念吧。今天呢，我们跟尚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张丹老师还有李爱琳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暑假到了，到底我们的孩子如何可以度过一个有质量的暑假啊？这个质量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微博想要跟我们来互动，方法很简单，向两位老师提问的方法就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搜索我们，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的微博之后呢，就可以向两位老师来提问了。说到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目标啊，我们要简单一点，不要太零碎了。还有锻炼身体和阅读，这是不是就涉及到一个时间分配的问题？那在这方面，两位老师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如果我们把这个暑假大致定为两个月，然后每天呢，我们会有多少小时？那这个多少小时会不会有一个分配上的建议，或者大块的时间上的建议？ 锻炼，学校好像那个纸上，我记得啊，当时我上班的时候，学校的纸上应该是每天锻炼一小时，每天锻炼一小时， 每天啊， 对，每天锻炼一小时，阅读也是一天不能低于一小时。还有一个就是家长不要说是闲书啊，这个不能 怎么理解。 咱们小时候家长不就是说看那个书就比如说小时候很多人爱看小说，家长可能就说不能看小说，这叫闲书 啊。 现在呢就是说呢，我们家长把握一下，只要里边没有不健康的内容，让孩子看书还是要范围要扩大的。 好，这个闲所谓的闲书也是应该涉猎一下。 对，就有的时候孩子看书其实是有方向的，男孩子就爱看那些比如说兵器的 科技的， 科技的，男孩子就爱看这个，女孩子就爱看那种散文小故事啊什么的啊。所以我们家长要注意这一点，就是说我们不要在这个有性别的界限，女孩子我就老给她买那些比较唯美的散文呀或者故事书啊，男孩子爱看这个科技的，爱看这个武器的，爱看这些，我就给他买这些。不要这样，就是让孩子一定要博览群书，因为一个是从这个咱们丰富咱们孩子的头脑来讲啊，还有一个是咱们也得应试啊。 这个我想起来，我大概也是在小学到初中的阶段吧，我有一次在书店里面就看到那个玛雅文化水晶头骨之谜，我当时就说这太神奇了，然后就很想要看。哎，还好我爸当时也没有拦着，说就像刚才李老师说，这就是闲书，看什么看，考试考这个嘛，水晶头骨之谜。但还是不要阻碍孩子的兴趣， 对、 啊、也不要过于的去引导他往哪个方向去读书。 对对对，只要这个书的内容是健康的，我们都鼓励孩子去看。 嗯，每天至少要一小时阅读，一小时锻炼身体，这个在你们的小册子上面也会有要求，两位老师的建议也是这个样子，这个时间分配是比较合理的。好了，那我们说说做作业和玩的事情。总得这两项总得完成一下吧，不然作业什么时候做？这个时间分配有没有建议？ 做作业就是学校老师要求的作业嘛、嗯、一定是每天要是其实那个学校要求那个本儿绝对不够两个月。有 哦，不用两个月就能 做完。不用、嗯、一天如果做一页数学一页语文的话，我记得大概是20多天，好像应该就能完成。那个作业不是让你满满的假期都要做的、 哦、 嗯，那个 很好， 对对对，不是很多。嗯，所以我们家长呢不要给孩子留太多额外的。 嗯， 当然区跟区不一样啊。 嗯， 区跟区的家长的要求好像也不太一样。海淀区的家长，他们现在说叫鸡娃，那个母小鸡的鸡，鸡娃，我还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反正我能理解 的孩子， 大概的意思就是海淀区的这个爸爸妈妈跟孩子是最玩命的。 有没有海淀区的父母们来微博上面找到我，给我们留言一下，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特别啊！但是其实我理解他的那个大概的意思啊，就是反正是玩了命的带着孩子上各种的班，家长那个信息特别的灵通、 哦、 啊，各种高端的学校。 好，这个我们下半时段继续的来跟大家分享假期怎么过得有质量。稍后见。 为了看球，我买了新电视。 我刚订了俄罗斯往返机票， 啤酒队服我都置备齐了。 我找999元每平米的全包圆重装了家，实木家具、智能卫浴、云配家电，一切就绪，踏实看球。 嚯，真大手笔！ 全包圆产品系列全面升级，没你想的那么贪，比你想的还要好。400-606-8866。 哎，慢点，再说一遍。 400-606-8866。想见店内活动。 绝华岛，原生态海岛，吃海鲜，游海岛，避暑桃花源，消夏绝华岛，辽宁新城绝华岛旅游清凉之旅等你来。 清凉宁夏泼水节玩在雅鹿谷，雨林探索游在雅鹿谷，看民族表演不用到西双版纳，来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伴我同行，心想事成，双享城市与海岛乐园，从滨海湾花园美景走入圣淘沙热情海滩，无忧半自助游，拥抱海豚与红毛猩猩共进早餐，专车服务升级亲子主题房，高端私家团200米空中花园畅游无边际泳池，更有免费乐园门票，助力新加坡暑期狂欢季。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3w.遨游.com。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为了看球，我买了新电视。 我刚订了俄罗斯往返机票， 啤酒队服我都置备齐了。 我找999元每平米的全包圆重装了家，实木家具、智能卫浴、云配家电，一切就绪， 啊，是看球。 嚯，真大手笔！ 全包圆产品系列全面升级，没你想的那么贵，比你想的还要好。400-606-8866。 哎，慢点，再说一遍。 400-606-8866。想见店内活动。 消暑度假来镜之湖，体验高山滑水，看国际小丑和汪星人表演，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猫七点六，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85858-68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乐享生活又来到了书房板块了。在书房板块呢，我们会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带大家在书房这个空间里面学习进步啊。今天要说说这个暑假的事儿了，暑假怎么让孩子可以过得更有质量，不是单纯的疯玩，但也不能再学了，我觉得孩子会崩溃的。如果说一年我这个判两回啊，就是好不容易判到暑假了，这个假期比较长，你们还不让我放松一下玩一下，孩子这个心里也受不了。那这个我们怎么可以，家长也摆正心态，然后指导孩子过好一个有质量的假期。微博上面呢，大家可以继续的提问，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们要说到这个后四句诗了啊，说每天休息得锻炼，饮食控制荤素间，读书看报少上网，陪伴家人成长赞。对，这个读书看报少上网这事儿啊，我们特别建议大家啊。而且呢，他提到这个每天休息得锻炼呀，饮食控制啊，荤素间呀，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也很需要。 是的， 是吧？ 是的，是的， 吃的太好了，体重都超标了。然后这个我还知道有朋友的孩子已经送去减肥夏令营了。这有很多孩子都需要这个减肥夏令啊，说自己的目标是控制在100斤，我说控制在100斤以内，我说这也就是我们成年人的目标而已吧。小学阶段的孩子啊，已经是这样子。刚才有一点跟李老师还没有聊完的，就是不管说作业的量有多少，那我们总是要教孩子去分配一下。那么这个学习和我们家长说的玩的时间，这个比例 会不会有一些建议？到底我们怎么去建议孩子分配好他一天的时间？抛开了刚才锻炼的一个小时，阅读的一个小时，这算是学和玩儿啊？嗯。 这个家长应该在假期，就是我刚才不是说，其实我们的7月6日就应该考试都考完了小学， 嗯， 然后7月13日才是算正式放假呢。那么在这一个星期当中呢，家长应该带领孩子一起做一个暑期的作息时间规划表。得先有计划， 现在就要规划一下。 对，你先有规划嘛，对吧？每天周一，就是周一到周五，就是比如说我们爸爸妈妈把周日和周六定在就是可以带孩子去出去游玩的这个时间，那么周一到周五每天几点起床，不能让孩子一到放假了就想几点起就几点起，想几点睡就几点睡了，对吧？这是绝不允许的。几点起床，起床之后是先做这个锻炼，然后吃饭的时间、学习的时间、看课外书的时间、自由活动的时间等等等等，都要先定一个作息时间表。 嗯， 然后接下来的假期每天按照这个去执行。 哦，哎，这个是让孩子不会说从一个很有规律的学校生活啪一下进入到 一下变得无序了 啊、就想怎么着怎么着， 对， 睡到自然醒， 嗯， 然后晚上一睡得多，自然晚上就不睡啊。 对 啊，我们大人也这样。 是的 啊，还到11点12点， 嗯， 然后熬夜啊、现在还有世界杯啊，这怎么办？小男孩 小学生对世界杯可能还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是他们对看电视、对玩游戏机，这个玩游戏机，我想跟家长说一下，就是假期一定要叮嘱孩子不能玩这个游戏机。 嗯 嗯，我那天在车上听到一个广播，就是说癫痫病啊， 嗯。 嗯，那天说的是9到14、15岁的孩子，好像啊，大概这个年龄段、嗯、很多孩子就是因为玩游戏机得了癫痫了。 哦，这个也会有影响？ 当然有影响、哦、啊，因为是你的那个，这个是重了就是癫痫啊、 嗯， 轻了是抽动症。 嗯， 我以前的学生有抽动症的，这个孩子就是从小大人不管理，让孩子随便的拿着 iPad 去玩游戏，结果这个孩子就是抽动的孩子特别的痛苦，一节课这个孩子，你不知道，如果你不看的话，你不知道是谁，你看不见张嘴，但是你能听见老有滋儿滋儿的从喉咙里边发出的声音。还能够看到的孩子眼睛在不停地往后翻，他的眼睛在往后耳朵那边去找，找完了之后去翻眼睛，翻得满眼全都是泪，翻得孩子头疼。 这个 抽动症 玩游戏造成的。 对，他当然不是100%啊、 嗯、 玩游戏要治不了，像多动症、抽动症就这些病啊，精神方面的疾病只能是缓解，绝对不能根治。 现在想想，我们小时候父母没有让我们玩游戏或者督促我们， 咱们也没有。 我们有游戏机，小霸王。 你们小时候有那个，我小时候连那都没有。 好，这个哦， 所以家长 可怕的， 真的假期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这个， 千万千万不能让孩子玩游戏。 而且也有眼睛的问题， 嗯， 就是现在太多小眼镜了， 嗯， 都跟 近视， 对、 嗯， 都跟手机、游戏、电视都有最大直接的关系。 不要让他玩，这个还不是严格控制时间的问题，我们就不要让他接触这个东西， 就不要玩。因为你这个时间啊、他是你说让他玩多长时间， 嗯， 你让他玩10分钟，他这没过关呢。对吧？我当然我不会玩，我也不知道能过关，但是 大概是那个意思， 大概是不是啊？可能这一关他得很长时间才能，怎么着30-50分钟好像才能过一关吧、 嗯？ 是不是啊？那孩子没过关呢，你让他10分钟有意义吗？ 嗯，就好像就为了让他沾一下那个东西，没有 丝毫没有意义、嗯，对吧？所以就彻底就不要玩。 好，这个是小学阶段的一个建议。嗯、如果真的说再稍微大一点了，就好一点点。 因为如果很多的事情啊，一定是小学、 嗯、 就是假期其实是一个很好给孩子立规矩培养习惯的时候、 嗯、 很多东西在小学如果你不矫正的话，到了中学你根本就管不了他、 嗯、 那天我听了一位公安大学的一位教授，叫如果没记错的啊，好像叫李梅锦、 嗯、 一位教授就讲这个，他是公安大学讲心理的，就是他们涉及到的是孩子 到了十几岁之后犯罪吗？ 嗯， 他讲的是有三个孩子绑架了班里的一个孩子，给这个孩子杀死了。这三个孩子最大的16岁，不是班里的，是他们一个街坊的孩子。 嗯， 然后这三个孩子，他们为什么敢绑架敢杀害？因为他们说，我们知道一条，不够18岁不会判死刑。结果这三个孩子就把那个孩子活活的给杀害了。杀害完了之后，最多的一个孩子判的是15年，少的孩子好像判了2-3年。然后这三个孩子竟然从法庭走出来的时候，三个孩子还互相笑，然后说怎么样，说对了吧，不给咱们判死刑吧， 这是以身试法。 然后去采访这三个孩子的家长，这三个孩子家长说我们管不了。 嗯，到15、16岁 分别到了上中学就基本不怎么上学了，逃学辍学就不怎么上学了。然后一问这个家长，家长说我们管不了。然后这个心理学家就给这个分析这件事情，就说当孩子在小的时候，你没有跟孩子建立起很好的一对一的信任关系，你不去管理他，当他你想管的时候， 嗯， 过了小学阶段，你根本就这孩子你管不了了。 嗯，所有的习惯呀，这个思维的方式都已然形成了。 对， 嗯，那这个， 所以假期 游戏是坚决不能玩了， 坚决不能玩啊。嗯， 我们各位家长一定要守住自己这条红 线 啊，就是坚决是不可以的， 而且要以身作则。 嗯，对，你也别玩。 对， 而且这个还不是少玩这个概念啊。 对， 在小学阶段的这些家长朋友一定一定的，刚才李老师已经用一个很严肃的而且也是很 痛心的 例子，对，一个案例来给我们说明了，你小学阶段的这个暑假多重要。 嗯， 这个行为习惯的培养多重要。那说到学习，有一些家长说，刚才我们提到海淀区，甭管哪个区吧，每个区确实是家长对自孩子的要求会略有不同。哦，那这学习的比重呢，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稍微的有一些建议啊？不能一直学呀，那孩子也痛苦呀。 我不建议家长在假期啊给孩子再留很多的像学校那样的低着头在那做题的作业了。 嗯， 因为第一会得到孩子的反感，就是说孩子觉得我上学的时候天天要做，最近这两个礼拜孩子在学校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如果是再赶上那个用孩子的勤来补老师的拙，再遇上这样的老师，孩子很痛苦，每天不停的在刷试题在做卷子。 嗯， 啊，假期呢就别再让孩子低头再不停的在做具体的题了，我们假期其实应该做一些培养孩子提高孩子能力教孩子方法的这样的练习。比如说在这个假期重点的，你的孩子专注力不好，怎么样去培养孩子的专注力。 嗯， 孩子记东西比较费劲，怎么去让孩子拥有很好的更好的记忆力，多在这方面去培养孩子，锻炼锻炼孩子。 哦， 嗯，就不要在具体的题上再让孩子不停地坐那儿写了， 不要再死磕某一个知识点了。 对对。 嗯，这个时候就提到了一个报班的建议了。哎，你看啊，这个报班的建议，张丹老师有话要说了。因为我们假期要开始了，家长就开始各种打听啊，说那不能让他在家里闲着，我得给他报点班啊。这个报班有没有技巧，有没有方向的建议呢？ 这个是有的。 嗯， 就是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教育领域大家都渴望达到的一种状态，我们叫因材施教。就是说我们孩子具体他是一个什么样，每棵树苗它都有不同的特征与特性，但是我们如何针对这个小树苗制定适合它的学习的内容，这个呢在我们的传统学校的教育，就是公立学校的教育里面是比较难以实现的。因为我们的教材是统一的，课程内容是统一的，考核也是一致的，就是基本上还是一个，尽管我们社会各界包括教育领域的各种专家们已经制定了非常多的调整和改革的方案了，但是因为受到这种人数的影响，它很难实现真正可以达到因材施教的这种状态。所以呢就需要有社会各界的力量来帮助每一个孩子去分析每个孩子的先天的性格特质，然后根据每个孩子不同的特质我们了解了之后，就可以对孩子实施因材施教了。这就需要家长有一定的基础的知识和了解，因为 我们家长虽然每天跟孩子在一起朝夕相处，但是我们家长不是相关专业的，他不一定了解孩子的学习方式是什么。因为有的孩子呢是认知型的学习者，有的孩子是模仿型的学习者，有的孩子呢对环境的依赖很大，但是有的孩子呢是非常专注不受环境影响的。那么有的孩子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逻辑思维力是很强的，语言表达力是很强的，但是有的孩子从他自身特性来讲，他在这一方面是属于偏弱势，就是就他自己其他能力来讲是偏弱势的。另外呢，就是家长非常希望孩子就是往多方面综合性的发展，比如说体育方面的兴趣爱好，比如说音乐方面的，比如说比如说创意画绘画方面的。那么其实通过我们给孩子做这种多元智能的测评，我们是可以了解孩子在这些所有的方面是有哪些方面具有他的先天优势。就是当我们了解了孩子，因为我们认为六岁之前是一个叫扬长补短的阶段，就是六岁之前我们从大脑发育的角度来讲，孩子如果有一些先天带补强的能力，我们是可以给他提升上来的，因为他大脑发育支持他这一部分。但是六岁以后呢，我们更建议家长了解到孩子的优势之后，重点把他的着重点发扬他的优势，这样好提升他的自信心。比如说家长有，而且呢有的孩子是真的适合报多种课外补习，比如说不一定是补习，兴趣爱好，他可能既能游泳，他也能画画，他也能弹琴，他同时呢可能还能学个机器人什么所有的这些。但是有的孩子不擅长，有的孩子只擅长集中精力在某一到两个领域去发展。但是这一到两个领域到底应该怎么选，我们一定要看孩子他先天在哪一方向有优势。那么我们对孩子进行一个科学的分析评定，那么测出来孩子到底在哪个方面有这些综合的学习情况，他的学习能力，他的专注力，记忆力，所有的真实的情况是在哪里的。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同时他的，我们叫他硬件条件，之前前面我说的这都叫软件条件，那么后面还有一些硬件条件，就是他的艺术的创造性怎么样，他的音乐感受力怎么样，音乐的辨识能力怎么样，所有这些我们有一个综合的报告出来，那么我们就可以判定原来我们家的孩子是适合这方面发展的，适合选择什么样的课外的课程。那这两天我们机构来了一个妈妈，他们儿子已经很小，就是跆拳道黑带了，就是非常 这么厉害， 对， 黑带 啊、然后他就，我就一看测评报告出来，他们家孩子的第一是体觉型的学习者，第二他在身体操作辨识的大动作方面确实有巨大的优势。 嗯， 这个是能检验出来，他是非常精准的。那么如果一旦我们家长对孩子有这样详细的了解，我们就可以有的放矢的去培养，同时呢也不会把我们的家长的钱瞎花掉。因为我们最近遇到太多的，就是有的孩子对兴趣爱好非常广泛，但是呢上了几天之后他发现我没兴趣了，那家长的可能半年一年的钱都已经花出去了，但是再怎么让这孩子去上课，孩子就是不去了。因为他开始他也不了解他自己，父母也不了解他自己，他就觉得我可能能弹好钢琴吧，就是他觉得弹钢琴多酷啊，那报了之后发现啊，我怎么这么难呀，不行了，就放弃了。 小孩都是这样的。 对对，那如果我们先天发现他在这方面是有先天自制优势的，那家长可以伴随他度过这段他可能有比较困难的时间，他后面还是有好的发展前景的。但是如果说他先天真的不具备这样的优势，那我们可能在之前就会告诉家长，他如果已经超过六岁了，某些领域就不太适合他们家孩子再把太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在这个方向了。 这个不管是学刚才说到的跆拳道黑带哦，学跆拳道呀，包括学乐器啊，声乐啊，美术啊，这个方向都是现在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一技之长啊，就是说出来我们家孩子会什么这种。但是这个选择还真的不是贸然的就选了， 对， 就你喜欢什么，或者你的孩子这个阶段好像貌似喜欢弹钢琴，都会有那个很难的阶段，就是从初学啊到慢慢进阶到一个终极的阶段的时候，一定会有个爬坡爬不上去的阶段。 是的， 不太适合的孩子就真的会放弃。 是的是的。 这个我们要怎么去判断一下呢？请两位老师判断一下。 是这样，它是有一整套的检测的体系的，我们叫天赋基因多元智能。它是和通过我们的食指的指纹，这个呢是从16几几年的 国外就已经开始陆续做这样的研究了。到1965年的这个在美国的肯尼迪高登中心，他们通过就是遗传学、基因学，然后再到我们的皮纹学，再到胚胎学，然后整个综合起来，我们发现我们人的指纹与我们大脑细胞的总量、我们的学习反应速度，包括大脑十个区域的发展，都是可以从我们不同的纹型和纹量来综合判别出来的。就像我们的细胞里面有我们的基因，但是呢，我们表现在我们的手指的指纹上，它也是可以做这样的判别和判断的。那么我们就把我们的手指的十个指纹对应到我们孩子学习中的八大智能，那么我们可以详细的通过一整套科学的测评分析，这个是已经成体系的。只要我们录入了孩子的十个指纹，这个其实成人也是可以测的，也是很有意思的。他只要从一岁以上，其实人的指纹是终生不变的，只是因为太小的孩子，他指纹不好采集， 不明显。 对对对，只要因为孩子在他胚胎13到16周的时候，我们指纹就固定了，正好在那个时候我们大脑也开始发育了。那么就是我们指纹一旦采集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判定它的，我们叫先天潜质，就是说这个只决定我们未来人生成功或发展方向的30%，但是这30%呢，却是非常有指导意义的。就是它可以确定我们的脑细胞总量，我们学习的反应速度，我们学习的方式，我们的专注力的程度，我们的记忆力的程度，包括我们的逻辑思维，我们的语言理解能力，同时还有我刚才说的所有的艺术方面的表现和创造力方面的表现，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测评来测定。它的采集方式是很简单的，然后我们会出具一份非常详尽的报告，就足以给家长解答家长在教育孩子过程中产生的这些困扰， 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 为什么注意力不集中？ 对对， 为什么不喜欢学数学？为什么数学成绩不好？ 是非常有 指导意义 的。对对对、 而且刚才呢，张丹老师提到了，其实我们成年人也是可以去采集这个指纹，做一个这样的报告出来。 可以。 其实很多时候，你就和你的原来读书时候的一些困惑 就印证上了。 哎，现在职业方面的选择，那你就会去对应上说，哦，为什么当初我钢琴没有学出来？我是这个原因。 是的，其实比如说我小时候做题，我妈老会说你怎么这么马虎？但是测评完了发现，原来其实是我先天真的存在观察力上面、观察的辨识力上面是有问题的，就是不是我的优势智能。就是别人看东西的时候，一眼看过去，他可能分辨力会很好，但是我一眼看过去的时候，我的分辨力就不太好， 就是找不同那个游戏，不太适合你玩。 对对对，是的。 出来不都一样吗？ 对，是的、 这是真实存在的一些优势和劣势，我们也要去正视它。 对， 然后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暑假，我们就是要有针对性的去给孩子报班了。 是的， 不是茫然的报啊，就隔壁家的孩子报了，同班同学报了，我也得学，反正学了也可能不会达到你以为的那样一个结果。哎呀，这个很玄妙的一件事情呢，就今天又不能继续的跟大家讲下去了，没有关系啊。想要咨询两位老师，方法也很简单，继续的，我们下了节目以后，你们还是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因为今天我转的就是我们两位老师发的这条微博，所以你可以直接的找到他们，也可以发私信给我说啊，怎么去测一下这指纹啊，这个我到底适合什么呀？我的孩子适合学一个什么样的乐器啊？我用很科学的方法来给我们一些解释。今天非常感谢张丹老师还有李爱玲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的10点再见啦。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现中国特色，啤酒加小龙虾可以说是国内球迷观赛的标准搭配了。不过国外球迷也会体验到这一特色。近日，10万只产自湖北的小龙虾已经发往俄罗斯，他们会现身在莫斯科当地的餐馆和酒吧。视频助理裁判亮相世界杯。俄罗斯世界杯首次引入 VAR 技术，也被称为视频助理裁判。它的出现可以更加准确和公正地帮助裁判判罚。不过 VAR 耗时过长，影响比赛连贯性的弊端，也同样引发了不少球迷的吐槽。世界杯一收藏，日前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正式开启了发售。本次发售打破以往只在当地国发行的惯例，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开启，中国地区已正式引进。那么有关这套藏品的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